书吧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千古之谜，打个比方，您比如这西施生死之谜、杨贵妃的生死之谜，甚至是建文帝的生死之谜。之所以说他们是个谜，就是因为这些人物在当时无论是政治还是生活，身边恨不能啊有100多口的伺候着，您就是吐个痰喝口水都得有人记录在册。可怎么到了在生死问题上就没人知晓了呢？与之相比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物也这样，身为唐朝的王妃，可最后也弄了一个下落不明。她兰心蕙质，出身名门，本有着幸福的家庭，可是风起波澜急，一场灾难把她和家人两地分离，丈夫儿子几十年的寻找，可却都是寻无踪迹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方宗难觅的王妃沈珍珠。唐朝唐玄宗执政的时候，起初那段日子国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可以说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就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那段时期都被人称颂和学习，号称是开元盛世。可是随着自己的工作成绩一点点显现，唐玄宗这颗本来应该低调的心可就开始膨胀起来了。估计那会儿在他眼里，他的成绩那可以说是祖宗的骄傲，后辈人的学习楷模。所以慢慢的，这唐玄宗的工作表现是一天不如一天，整天的歌舞升平，美女如云，除了享受还是享受。那会儿唐玄宗最心爱的一个妃子武惠妃因病去世，唐玄宗这半个天呐都塌下来了，痛苦心碎了好一阵子。这老天爷呀就跟作为补偿一样，突然让他瞧见了一个美人儿。这人谁呀？咱们说了不止一遍了，杨贵妃。那会儿杨贵妃是唐玄宗的儿媳妇儿，可唐玄宗这爱心一泛滥呢，管你是谁的媳妇儿呢，反正我喜欢你就得跟着我。得，这段被人称颂和谩骂对半的旷世恋情就开始了。有了这么一个心肝宝贝儿，唐玄宗更是无心打理国家了。跟着杨贵妃一起沾光的还有杨家的男人，一个个无论有没有能力，反正头上都得扣一个不小的官职。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？这句话不光能用在父子身上，也适用于这皇上和臣子之间。唐玄宗天天不务正业，手下那些小人可就逮着机会了。奸臣李林甫、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，这都属于不出好主意瞎搅和的主， 不光设计杀了张九龄这样的忠臣，还竟给唐玄宗出馊主意。有了这样的小人当道，这国家基础就是再好也架不住他们折腾啊！高额税收，朝政混乱，百姓是民不聊生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必定有反抗，像唐玄宗这样执迷不悟的，别人想不反的都难。天宝十四年，身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个节度使的安禄山，趁着朝廷内部空虚，他可就起兵造反了，史称安史之乱。安禄山联合了突厥民族，组织了一支号称是20万大军的队伍，打着忧国之危的旗号，浩浩荡荡的就杀过来了。要说这小打小闹呢，唐玄宗也经历过，可是自打他开创了开元盛世，老百姓都快忘了打仗是什么了。军队虽然有，可是长年累月的不上战场，这平日的操练呢都快成了学校里做的广播体操了。这回安禄山来了一个猛的，唐玄宗连个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仅仅一年的功夫就让安禄山把洛阳长安给炸了。咱平时下象棋都知道，人家要是顶到您老窝来了，这老将只能是往别处躲，您不能出圈，这不就是垂死挣扎吗？唐玄宗那会儿就这样，一看安禄山打到家门口了，一下慌了，扭脸就往后宫跑，早先那点温柔劲儿也没了，冲着杨贵妃就喊呐：“快点儿，快收拾东西，人家打过来了，咱赶紧跑啊！”这个时候整个皇宫那是乱作一团呐，宫女个个慌里慌张，没头苍蝇似的，不知道往哪儿跑。后宫嫔妃也是花容失色，生怕皇上把他们扔下。不过您想想，皇上那娶媳妇的数量可不是一个两个，现如今这朝廷出这么大的事儿了，连皇上都得往外跑，拖家带口的行动迟缓，搞不好唐玄宗啊就得被这些后宫嫔妃拖累死。于是大难临头鸟自飞呀，这些家属唐玄宗就只带上杨贵妃，还有他那些皇子皇孙，其他人一律不管了。这个安排一下就让本来慌张的场面变得更乱了。就听唐玄宗那些妃子鬼哭狼嚎的，这会儿也顾不上什么规矩不规矩，脸面不脸面了。一看皇上只带了一个杨贵妃，全在那闹啊：“皇上啊，您不能把我们扔下呀，好歹我跟您这么多年了，这个时候您把我们扔在这儿，这不等于杀了我们吗？”唐玄宗哪听得进去呀，一看他没反应，好家伙，这些妃子立马变了：“好你个老东西啊，眼里只有那狐狸精啊，你们走了也不得好死。”招上了。估计那会儿这些妃子全疯了，反正这话呀，说也得死，不说也得死，好歹落一个嘴上痛快。唐玄宗拉着杨贵妃，带着太子李亨、皇孙李煜，还有重皇孙叫李氏，这祖孙四代还有一些随从大臣就逃跑了，剩下的皇亲国戚全留在了长安。皇上不能带嫔妃，儿子孙子也不能带呀，所以甭管他们乐意不乐意，也只能一个人跟着皇上走。当时皇孙李煜的妃子李氏的亲生母亲沈珍珠就成了俘虏，被那些叛军呢从西京长安给劫到了东都洛阳。这场灾难对于李煜来讲，那可真是国破家亡啊，安禄山占了长安不说，他的妃子沈珍珠也被俘虏，下落不明了。儿子才14岁大，就再也见不着亲娘了，这心里头不好受啊。本来就乱，唐玄宗他们一路人马跑到陕西马嵬镇的时候还添事儿了。当时跟随唐玄宗一起西行的有个将军， 打着士兵不满的旗号，要唐玄宗杀了杨国忠，也就是杨贵妃的哥哥，还逼迫唐玄宗下令让杨贵妃自尽。唐玄宗当时一看，没辙呀，甭管这是不是士兵的真实想法，可只要这将军一发话，他们可就不保着我了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不过杨贵妃最后是否自尽了，很多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，时至今日杨贵妃的下落也跟个谜团一样，没人说得清楚。咱们言归正传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太子李亨又被老百姓给留了下来。于是趁着这个机会，李亨自己带着儿子孙子就逃往了灵武，被臣子拥立当了皇上，史称唐肃宗。和逃亡的日子比起来，这会儿他们在灵武建立了临时朝廷，日子总算是可以相对稳定了。李亨也借着自己称帝的机会，封了儿子李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地位稳固了，官职提升了。可是这些对于李煜来讲都是身外之物，他这心里头一直有件事儿没能让他放下心来，那就是他的王妃沈珍珠到底在哪儿啊。至德二年，李煜正好出兵收复东都洛阳，他是一边打一边寻找他妻子的下落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还真被他找着了。可谁成想马上就要全家团圆了，沈珍珠却因为战乱，李煜没有及时把他营救走，第二回消失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沈珍珠虽说没有跟在丈夫和儿子的身边，吃了不少的苦，可如果要和其他嫔妃比起来，她却是非常幸运的。之所以说她幸运，就是因为她在李煜心里的重要位置。李煜后来登基做了皇上，是为唐代宗，可是寻找沈珍珠的事儿，他可一直没停过。当时全国上下全都知道皇上寻找沈珍珠，还要以皇后的头衔把她迎回来，于是就有人呐想借此机会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就打起歪主意了。这天李煜像往常一样在宫里批阅公文，突然就听到一个小太监急匆匆地跑进来了，皇上皇上，找着了找着了。李煜纳闷，找着什么了，赶紧问。就看这小太监呢急得说话直接吧，是沈皇后找着了，有个尼姑说她是太子的母亲。李煜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这么多年了，我找了不知多少地方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于是赶紧命人把这尼姑带进宫来，要好好看看。就看这尼姑刚一迈进大殿，李煜这眼睛都快瞪出来了，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二话没说，赶紧把尼姑拉到自己身边。李煜这心里啊，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。一边拉着尼姑这手，一边心疼地说，这些年呢你都去哪儿了，让你吃了不少的苦啊。这个时候已经被幸福冲昏了头脑的李煜根本没有心思想别的，倒是站在一边的大臣小声提醒了他一句，皇上近前一步说话。这皇上走过来，大臣伏在皇上耳边，您得查清楚了，相貌相似的人可不是没有啊。李煜一听这话心里立马有了警觉，对，现如今谁都知道我要找沈珍珠，而且还要以皇后的名誉把她迎请回来，难免有人想借机冒名顶替呀。于是整个晚上李煜虽然脸上没显露出什么，可是对这尼姑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观察的细致无微，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，可突然晚饭之后，李煜一声大吼，把这女人拖出去给我杀了，这才把这场温馨的场面给打破了。原来沈珍珠当年给儿子喂水果，向来都是亲自削皮，有一回一不小心把手给拉破了，留了一道疤，这可是一关键的凭证，长得像，可这尼姑手上没这疤。直到李煜去世，他都没能再见着沈珍珠一面。不过对于这个女人的爱，除了他还有一个男人也把沈珍珠放在心上，那就是沈珍珠的儿子唐德宗李氏。两代皇上为了寻找一个心爱的女人是煞费苦心的，到了唐德宗李氏这会儿，无论是想还老爸一个愿也好，还是想再次见到亲生母亲也罢，反正啊，这搜索力度更大了。早先在唐玄宗身边有一个得力太监叫高力士，他有一个养女一直住在洛阳，对于宫里的往事他全都清楚。这会儿为了给皇上寻找亲妈，底下这些大臣呢也是费尽心思。于是有人怀疑，这高力士的女儿高氏就是沈珍珠，还报告给皇上。李氏一听又有母亲的消息了，高兴啊，还派出几个年岁大点的太监宫女儿到那儿给我验证一下。您说即便这些人早先见过沈珍珠，这一晃这么多年没见着了，谁能一眼认准了啊？所以查了半天全都二乎着不敢确认。可是在洛阳这些不敢定，回到宫里一个个全说没错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正是沈珍珠。得，就因为这一句，这位高氏就给带进宫了。高氏心里害怕呀，冒充皇上的亲妈什么罪过了不得了，所以一打进宫就开始嚷嚷，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啊。可是你一个人喊没用啊，全都认定你是了，你喊出大天了也没用。李氏自从这失散多年的母亲进宫之后，那个孝顺劲儿啊甭提了，不光派了几百名宫女伺候着，就连他自己也亲自上手，吃穿用带全是最好的，就差把他供在佛龛里了。谁不喜欢这样的日子呀？这高氏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这样，早先死不承认的劲头啊也被这高级待遇给软化了，满心欢喜的就承认了。于是李氏二话没说，当时就让大臣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迎接太后还朝。高氏享受着，可他弟弟啊快担心死了，生怕有一天露馅了连全家老小都跑不了啊，就托人打算见皇上把这事儿给说穿了。李氏一听这大叔说的话，真是啊，犹如当头又泼了一盆冷水，分分钟都没耽误就跑去见高氏了。高氏一看自己露馅了，哆了哆嗦在那哭，你们说当初我不承认，你们非说我是，我说什么你们就不听啊，我承认我是太后吧，也是被你们逼出来的。 李氏这眼泪也都快下来了，想想也是，当初就没动动脑子。高氏自打一进门自己人家说了我不是你母亲呐，可是没人听啊。就看这个时候站在身边的侍卫上前去把高氏就摁倒在地给绑上了，刚要绑李氏拦下来了，算了，放他回家吧，假冒太后是死有余辜，可是我要让全国人都知道，即便是冒充的我也不治罪，我宁愿被骗100次也不愿意失去一次见到母亲的机会。说完转身走了。